你好，我是腾讯云资深架构师 TGO 鲲鹏会会员刘俊强，有着八年以上的技术管理经验。今天想跟你分享技术管理者如何做好情绪管理，培养积极的态度。作为技术管理者，需要负责的事情繁多，需要培养并带领团队完成工作目标，会面临诸多不如人意或突发的情况，稍加不注意就会让自己陷入到负面情绪中。我们必须及时处理工作中的负面情绪，不论是团队成员的或是自己的，毕竟负面情绪是可以传播的，我们当然不想给团队增加消极性，从而影响士气和团队表现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在工作中常见的负面情绪及典型场景有以下这些。一、挫败。当我们感到卡住或陷入困境时，通常会有挫败感，有可能是团队没有按照你的期望完成好项目，亦或是上司或老板未按时出席你主持的会议。二、愤怒。失控的愤怒可能是人们在工作场所中经历的最具破坏性的情绪，同时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人处理的不好的情绪，作为管理者更要学会控制愤怒的情绪。三、忧虑。是对尚未到来事情的担忧和焦虑，例如公司业务发展受阻，需要对技术团队进行人员优化，亦或是工作挑战太大，担心完成不了等。忧虑的情绪不加以控制的话，很容易扩散，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和工作效率，同时也容易让你在工作中不太愿意承担风险。四、失望。当事情未达到我们期望时，一般会产生失望的情绪，例如团队成员认为未取得应得的晋升时，失望的情绪也会让我们趋向避免承担风险，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效率。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工作场所中不出现负面情绪是不可能的，不论是因为管理者糟糕的决策引起的，亦或是由团队成员的个人问题引起的。作为技术管理者，我们不能对负面情绪视而不见，不去处理，任由他们在团队中蔓延，影响团队效率和士气。作为合格的管理者，我们应该学会在团队中培养积极的态度，学习洞察和处理负面情绪。接下来我们就聊聊如何来应对负面情绪，培养积极的态度，希望对你实际工作或生活产生些帮助。应对挫败感。无论是基于什么原因，快速处理挫败感很重要，因为它很容易导致更多的负面情绪，比如愤怒。对于处理挫败感，我这里有些建议。一、首先是停下来评估。当你感到挫败时，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就是先停下来。当然，这里说的停下来是指精神和思维上，回顾下遇到的情况，问问自己为什么感到沮丧，记录下来，并具体来看这些事情，想想所遇到情况的积极方面。假如你的上司开会迟到了，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准备会议，或者利用这段时间放松一下也不错。二、如上所说，寻找情况的积极面，考虑你所遇到情况的积极方面，会帮助你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，角度略小的改变能够对我们的心情进行改善，因为造成你挫败感的人，他们可能并不是刻意让你沮丧或困扰的，因此让你挫败事情的产生并不是某个个人的，不要在意，继续前进，做你该做的事情。三、消除脑里的负面词语。一般产生挫败感时，我们的脑子里会不自主产生些负面词汇或语句，让我们陷入这种负面情绪的影响之中。例如，糟糕，又被坑了，怎么总是做不好呢？我们可以使用语气不那么重的词汇及语句来替换，例如，事情进展有些不顺利，完成情况低于预期等。情况和事情总要解决的，因此不要沉迷于挫败感。如上面所说的，继续前进，带领团队解决问题。控制愤怒。没有人会喜欢自己发怒的样子，作为管理者更不应该对团队成员发怒，因为这样会很容易将之前建立的团队信任摧毁掉。愤怒可能是工作中最普遍的负面情绪，从过往经历而言，愤怒在团队管理中还是蛮常见的，甚至于有些管理者会习惯性使用愤怒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但是与愤怒的人一起工作是让人辛苦精疲力尽的，当人愤怒或回应愤怒时，大脑会让我们难以沟通或清晰的思考，那么我们该怎么避免在工作中发怒呢？一、注意愤怒的早期迹象。只有你知道愤怒发生时的危险信号，所以我们要学会在他们开始时识别他们，尽早制止你的愤怒是关键。请记住，你的第一反应是生气，但并不意味着这是正确的反应。如果你开始生气，停下正在做的事情，闭上眼睛进行深呼吸，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这件事情上， 这样反复深呼吸后，能够帮助自己将注意力拉回到事情本身，而不是陷在愤怒的负面情绪中。二，当生气时，想象自己生气的样子和表现。例如，如果你要对团队大喊大叫，想象一下你自己的样子，是不是面红耳赤、手舞足蹈？你自己是否愿意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呢？我想，答案一定是否定的。三，学会聆听。团队管理中经常会遇到的愤怒场景，便是团队成员对未完成好的事情进行解释或辩解，这很容易让管理者情绪达到临界点，进而爆发。因此，我们要学会聆听，保持冷静沉着的风度，继续听下去，找出问题所在，并引导团队进行纠正，以讨论问题的方式进行处理。如果进行到激烈时候，可以暂停五分钟，彼此冷静下再讨论问题。解除忧虑。我们可能会对工作中发生的一些情况产生忧虑的情绪，例如糟糕的季度工作业绩、上司对团队的不信任或公司发展受阻需要裁员等。忧虑通常伴随着恐惧，人类的生理本能会让人战斗、逃离或站着不动。而作为管理者，我们面对这些状况时，还需要带领团队继续前进。例如，在不尽人意的业绩情况下，继续改进，给予完成目标的希望。那我们该怎么面对和处理呢？一、正面处理员工的恐惧，坦诚地与团队成员沟通现状，并探讨接下来该怎么改善处理。唯有行动才能打破忧虑与恐惧，也就是人类本能里要么跑要么战斗，站着不动可能被野兽吃掉。而因为我们是管理者，所以我们必须正面面对恐惧与忧虑。例如业绩不好，我们需要坦诚合理地探讨分拆实现的可能性，以及因为业绩不好带来的负面影响。二、帮助员工避免夸大风险。当事情失去控制时，人们难免会产生恐惧，并可能会放大忧虑。作为管理者，我们应该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分析，帮助员工正视现状及问题，鼓励他们专注于如何改善现状。例如，害怕被解雇，坐在那儿担心，并不能帮助他保住工作。我们需要引导他们如何展示自己对于公司的价值。三、记下你的担忧。如果你发现有些事情总是烦恼着自己，那么请将它们记录下来，然后安排时间处理它们。在此之前，你可以忘记这些担忧，因为你知道自己会去处理它们。在时间安排上，我们可以对这些担忧进行适当的风险分析，并看看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减少风险。宽容失望。我们可能会在工作中失望或悲伤，不论哪种情绪都对干好工作没有帮助。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主动措施来应对失望和不快乐。一、调整自己的心态，花一点时间让自己意识到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。说句鸡汤的话，正是完成事情过程的起起伏伏，才让生活变得如此有趣。二、适当调整目标。如果你对团队未达到目标感到失望，并不意味着目标不可到达，可能是需要再多点的时间。那么是否可以调整下截止日期呢？如果团队总是无法在截止日期前达成目标，那么要思考的是拆分目标、进度管理是否合理呢？三、帮助员工调整。前面我们有举例，员工可能会因为未取得自己期望的晋升而感到沮丧和迷失方向，他们会觉得自己经历了损失。因此，作为管理者，我们在沟通时要有同理心，不要要求他们怎么怎么做，而是引导他们如果要达到自己的期望，应该要解决哪些问题，并认可他们出色的地方，以帮助他们建立自信，达成目标。总结，我们在上面谈到了一些常见的负面情绪以及如何应对他们。我认为作为管理者应该明白的一点是，不论你自己或团队产生了负面情绪、气势低落，这些都是你要承担责任的，因为你是管理者，需要你来带领大家走出困境，解决问题。做个阳光积极的管理者并不容易，需要我们保持对团队负面情绪的洞察，并采取适当的方法进行处理，而这需要管理者不断训练精进。最后，当然是希望收听的各位都能够成为应对负面情绪的熟手，带领团队元气满满的工作。思考题：你最近一次发现团队负面情绪是什么呢？你又是如何应对的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作者介绍：刘俊强，微信公众号程序员精进，现任腾讯云资深架构师，曾任迅雷技术总监，某互联网公司技术副总裁，10多年以上互联网开发经验，8年以上。